起我的时候，你会不会好像我一样不能适应？想想你的暧昧，我会不会数不到绵羊一双一对？想起白天的约会，忘了晚上的咖啡，只怕感情如潮水，远离我梦中的堡垒。一个人失眠，全世界失眠，无辜的街道 实在是太快了。这个学期刚开始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我们还会有好一段时间才会走了，就没有怎么去想这件事儿。直到岛星顶的告别期前的最后一期小节目，他说文艺养谷陪伴大家的日子已经快到尽头了。我当时就有点懵了，实在是不太能接受我们就要走了这个事实。 是啊，我想广播台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很意外的收获，非常非常感谢当时的师兄师姐们能给我们两个这个机会，让我们加入广播台，让我们认识这么多有趣的人。大一快结束时候发生的事情仍然历历在目，而现在竟然到了我们说再见的时候了。说说我们的搭档吧。 那我先说说谢琛吧。谢琛是巨靠谱的新闻组组长。两年前我刚来到台里的时候也不认识什么人，那个时候刚来也不太清楚新闻组都有谁，然后后来谢琛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就来到台里，我一看，哇，我和谢琛是一个组的，看到他之后就特别的开心。因为当时谢琛也是合唱团的男高，虽然说我们两个没有怎么好好聊过天，但是就是感觉特别的亲切。在那之后呢，我们就很快就熟起来，平时我和谢琛的交流也特别多，他会给我推荐很多好听的歌，会给我推很多好玩的微博和好看的视频，尤其是最近比较喜欢吃鸡嘛，他就经常给我推微博上特别好玩的关于吃鸡的视频。谢琛在工作的时候特别的认真，他的耳朵能听出很多我们发现不了的问题，在教小孩的时候呢也特别的用心，新孩子的小样大多数都是谢琛录的。 是呀， 一起相处时间长了，一个眼神就能很快 get 到他的意思。还好。 是啊，说起谢琛，在我脑海里第一个出现的词绝对就是靠谱了。你根本不用担心他会忘记些什么重要的事情，当然我绝对不是在黑他两次忘记了早新闻。 每一次听他给孩子录小样，句句的纠正的时候，就觉得有这样的人在身边真好。就像我在最后一次告别大会的时候说的那样，看到他坐在沙发上，看到他坐在那里，仅仅是坐在那里，就已经让人很安心了。 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没有那个港口是永远的停留，脑海之中有一个凤凰花开的路口，有我最珍惜的朋友，给我最珍惜的朋友。 When I was just a little girl, 楠楠，我一直觉得楠楠是个特别神奇的人，虽然她很多的想法和我不太一样，但是我还挺喜欢听楠楠说话的，可能是说话的语气很好玩也很可爱吧。 我的天哪， 楠楠对孩子们特别的温柔，也特别有耐心，笑眯眯的跟孩子们说这说那的。楠楠当然也有特别贴心的时候了。 我的天哪， 最后一次例会的时候我坐的太久了，腰酸背痛，楠楠就悄悄递过来一个阿狸的靠枕，说给我垫腰。哇，当时那一瞬间就给我暖到了。我一直觉得楠楠是个学霸，这个学期经常看到他抱着厚厚的一摞书写论文，有时候楠楠还会给我推荐他特别喜欢的老师的课，还会给我分享一些学习资料什么的。哎，说来惭愧，也有的时候呢，楠楠会给我推荐一些好听的歌，问我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以后不经常见他，我肯定会想他的。 你要这么一说啊，我也觉得楠楠是那个不经常见他一定会想他的人，可是经常见吧，你又会被他时常冒出来的神奇脑回路打得措手不及，有时候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他才能懂你的脑回路。哎，我就不强求了。对楠楠最大的印象就是从他的某一期节目开始，我就发现他的声音怎么这么这么的好听呀，真的太好听了，我可以坐在那里听他说上一整天的话，一点也不觉得烦。楠楠呀，我也是有幸能够看见你从一个热爱学习的大学霸变成一个天天抱着手机玩王者荣耀的网瘾少女。你是终于长大了。 还有呢，我想说说旁边的这位诺亚同学，当了这一年的台长，台里的大事小事肯定是有操不完的心。这个时候就想起了那个表情包，虽然就坐在我旁边，但是我还是想跟他说这一年辛苦啦。和诺亚呢总是有很多不谋而合的观点和看法，可以说是非常的默契了。一直觉得诺亚非常的干练，气场很足，但是在我们组内又经常撒娇卖萌，很多时候嘴上说的凶巴巴的，可是却是一副豆腐心肠。听说今天要给男朋友过生日，生日推送从夜里11点鼓捣到了凌晨2点多。哇，诺亚、谢琛我们三个呢经常一伙对付楠楠，楠楠真的是太可爱了，我们三个竟然乐此不疲。诺亚还蛮喜欢飙车的， 我车速可快了， 有的时候车速快的楠楠都跟不上了。诺亚时不时就会分享给我一些小秘密，让我体会到被别人信任的优越感。 哎，你这不是在挑事儿吗？ 啊，我们四个在一块儿的日子真的是太美好了，虽然没有节目和例会了，但是我们以后要经常见面呀，还是要一起去玩密室逃脱和桌游，怎么样？ 好的。说到这里，我也有一些话想要跟昭义说。我觉得你是那种浑身上下都发着光的男孩，唱歌的时候发着光，你打游戏的时候发着光，甚至只是坐在那里 身上就会散发出一种温度，温暖着身边的人。这学期我还总是用各种各样的事情去麻烦你，你从来都没有说些什么，甚至还会跟我说，你这么忙，需要一个人来为你分担呀，以后有事叫我就好。你不知道这句话对我当时多么多么的重要，真的很谢谢你陪我一起走过这样一段不想再重新经历的日子。 再说说我们的四个孩子吧。星鼎，我和星鼎应该说是最熟的，不管是在台里还是在合唱团，我都非常非常的喜欢他，萌萌的，特别可爱。星鼎的声音很好听，做事儿也很让人放心。星鼎每次的小节目都特别的用心，而且他对自己的要求非常高，这让我们好欣慰呀。 是呀，说起来这一年里我导的最多的可能就是星鼎的小节目吧。听他从节目的标题到摘要，再到每一期节目的主要内容，他真的非常用心。从最开始的时候就设计好了自己节目整体的走向，这才是一个新闻组的主播对自己节目的要求呀。希望星鼎能够把这种高标准严要求传递给他的小孩们，让我们新闻组的节目一直这么好听下去。 接下来说一说海鹏，非常开心能在人群中把他拉到展台来报名，缘真是妙不可言呀。海鹏的小节目我录的是最多的，找新闻也总能找到他，可以说是看着海鹏在成长，以后还希望海鹏能继续为组里做更多的事情，和大家沟通的时候要多多注意自己的说话方式，很看好你哟，海鹏。 说起海鹏呀，我最大的感觉就是愧疚，我觉得我对他倾注的精力和时间实在是太少了，总觉得他默默地在那里就是那么的靠谱，我们可以不用去管他。可是直到某一天，直到我导早新闻的时候，突然发现他的声音和以前不一样了，直到我录他告别期的时候，听见他说他很少有朋友，他以前居无定所的时候，我真的很后悔。也许这一年我们可以给你更多的爱，可以让你感受到更多的温暖，而不是默默地让你一个人在那里。希望你身边的三个搭档能够和你好好的相处，你们四个能够像家人一样彼此陪伴。我们虽然退台了，但也不是就此从你的生活中离开了。海鹏，我们其实一直都在呀。 小节目的时候，楠楠悄悄跟我说，文宇的声音状态有了很大的进步耶，而且早新闻也很好呀。文宇一般在周四上早新闻，我也经常在周四导，跟见证海鹏的成长一样，我也目睹了文宇在一点点的长大。可能东北人自带一种让人开心的 buff， 看到文宇总是想对他笑，就很开心。 我也是呀， 每次在台里看见文宇，也觉得他特别的开心，也让我特别的开心。可是回去刷刷朋友圈的时候，又发现原来文宇其实并不比我更大大咧咧。她是一个心思细腻的小姑娘呀，她有她的好闺蜜，也有她在乎的事情。文宇，师姐对你的了解实在是不够多，只知道你大一的时候喜欢辩论，现在喜欢广播台，以后也会喜欢广播台。希望你能够在今后的日子里继续开开心心的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吃你想吃的美食，有人来爱你。 想跟方圆说，方圆呐，你咋跟师兄一样蹭蹭长肉呢？方圆的新闻感从他刚来的时候就很好，每次找新闻都是一如既往的优秀。希望方圆以后能多来台里坐坐，把他的好声音和好状态充分地发挥出来。 说起方圆，我也是这样的感受，觉得你一直以来都那么的优秀，师兄师姐能够交给你的事情很少很少。方圆呀，这学期能见到你的次数实在是太少了，不知道以后退台了还有没有机会再和你遇见呢。也许我们能教你的播音知识并不多，但是今后的人生里，如果你有什么需要我们的地方，可以随时来找我们呀。如果我们不能偶遇，那就让我们创造机会遇见彼此吧。 今后新闻组就由你们四个做主啦，交给你们啦。 真的真的，要一起加油呀。 能招到你们四个优秀的小孩，我们真的特别的开心。 是呀，俊辉、红瑞，你们俩一直延续了新闻组男生的高颜值，从老大大可爱到春宝、昭义，你们俩一点都不输他们两个人，声音也是一样的好听。俊辉，你现在可能还不知道作为一个新闻组的主播意味着什么，不过没关系，师姐相信你一定会在今后的日子里慢慢地发现这里优秀的地方和吸引你的地方。红瑞，虽然你长得很帅，可是你也不能随便的剪头发呀，师姐真的每次看见你都很想笑，但是不得不说，尽管是这样，你还是很帅。谢谢你这么的靠谱，也谢谢你来到这里，请你一如既往地靠谱下去，帮助你的师兄师姐们在新闻组发光发热。汉文和文静，你们两个是典型的乖乖女，真的太乖了。我还记得文静那天跟我说，师姐，我最近起床都特别晚，7点钟才起来的时候，我简直吓得都合不拢嘴。我问文静，你什么时候，那你以前什么时候起床呀？文静说，以前都是5点呀。汉文和文静，你们两个真的太可爱了，师姐真的好舍不得你们呀。不过没有关系，我们以后一定还会常常相见的，欢迎你们以后经常来找我们聊天， 要继续加油哦。遗憾的事情还是会有一些的，但更多的还是舍不得孩子们。想对八个孩子们说，如果你们把心放在这里，那你们就一定能感受到这里的一切美好。新闻组虽然是大组，但是感情同样可以和很多小组一样真挚而且浓厚。

九八二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九八二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哈喽，欢迎来到放肆影城，这是您的门票，我们的音乐大电影等着你。 Mr. Raindrop falling away from me now。 这里有最不羁的灵魂，吟唱最动人的故事。 汇集最放肆的主播，讲述天马行空的音乐幻想。 至少要一起勇敢的放手， 掏空了压箱底的宝藏，献给我们最期待的你。 牵着手去哪里，在哪里。 Hey yo, I miss you so。 每天下午的准时陪伴， 为你带来最放肆的音乐大冒险。 你还在等什么呢？ 放肆音乐，唱给你听。这里是放肆音乐，主播翻车代表导播云天、东东、Candy 在主楼301，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恰逢12月的第一天，翻车翻了翻日历，发现距离我上次做单人节目已经过去了整整一个月。久违的节目却是我作为主播的告别期，我自己到现在啊还没有实感，总觉得我才来到台里，莉亚刚刚在主楼那条小楼道拦下我，问我平时听什么歌。可转念一想，今年我已经在主楼问过长安、顾惜的歌单了，时间过得可真快呀。既然是告别期，那么这期节目的选歌主题就是我在放肆音乐、在广播台的回忆。我已经记不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思考自己的告别期应该写什么歌了，可到最后发现六首歌根本说不清我的心情。我又总是在挑歌的过程中想，这个乐队我还没做成节目，真是不甘心啊。就像小白跟我说的，每逢告别才发觉当主播的时间是那么的短暂。这么一想，就越发珍惜自己与放肆相遇这件事情。我还记得当初是莉亚师姐在导播间让我试的音，面试的时候台里的师兄师姐给我感觉特别热情，而我走出直播间时是莉亚师姐过来问我喜欢听什么歌，这也就是我对放肆的第一印象。莉亚一直给我的感觉就是笑笑的大姐姐， 感觉很舒服，所以呀，我就悄悄地喜欢了莉亚很久很久。现在趁着告别期，就来一次告白吧。然后就是 Sky 一定是我见过的最暖的直男了，在此每一个形容词都是夸奖。我一直觉得 Sky 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哥哥，心思其实很细腻，还很容易被感动。我一直忘不了 Sky 的台刊，和别人都不一样的风格，但是怎么看都觉得 Sky 是真心喜欢这里。前两天煮饭的时候， Sky 还让我们女孩子坐车回校，她走回去，这是世界第一暖了。喵喵师姐啊，就是我们组仙女本仙了。喵喵给我导过节目，印象中就是一个特别特别温柔的小仙女，笑起来很好看，说话的声音特别甜。Candy 老跟我说喵喵师姐对她特别好，弄得我总想进一次喵喵师姐带的选手组。平时啊，看师姐的票圈，我都在想我怎么进了一个小仙女也在的组呢。最后就是依林师姐，我的小样是依林师姐导的，记得师姐当时跟我说了很多要注意的地方，所以我一度还觉得依林师姐很凶，后来想想我还是太天真了。其实依林师姐很可爱，她会夸我卡的时间特别好，而且和我一样是 LOUDWINGS 的粉丝，下次可以演唱会约起来呀。刚刚啊，说到小样，这就是我选这首歌的理由。这首 Present 和我的小样选择的第一首歌来自同样一个乐队，世中乐队，就让我们一起听歌吧。这首歌来自大米叔 Damien Rice， 选择这首歌的理由很简单，因为他是我在放肆第一次吃下安利的歌手。我记得那是我第一次去台里看直播的时候，恰好遇上了良久的节目，那次耳机出了问题，我们的梁导就很冷静地在听不到声音的情况下播完了一期特别好听的节目。从那以后，梁久就是我心中的放肆第一帅了。那期节目一共六首歌，我当场就下载了四首，其中一首就是大米叔的歌。从那之后，我收藏的歌手中就多了一位，而梁九在我心中就是一个品味一级棒的大佬了。我一开始觉得梁九可能不太好亲近，熟了以后发现他其实很可爱，人也很好。梁九做节目很厉害，每次他上传的节目音质都一级棒，搞得我们都说他是不是有魔法。现在的梁导更像是我们的组长，总觉得只要有他罩着，我们就能过得很好。在此非常非常感谢你啊。然后啊，就是丫丫师姐。和丫丫师姐相处的只有短短的一学期，但是总觉得熟起来的速度很快。一是因为我这学期的节目总是丫丫在导，二是丫丫师姐真的特别可爱。我这学期是跟着丫丫导节目，每次他都笑笑的教我怎么弄设备，还给我说梁九教他的时候的事儿。我们俩一起在直播间唠嗑，想来真是一段美好的时光。丫丫师姐这么可爱，上辈子一定是吃可爱多长大的吧。 我们组还有另一个吃可爱多长大的导播，那就是现在在浙大交流的组宠静琪。我一直都很喜欢静琪，因为从穿衣服到聊天表情包，她都是那种让人不由自主的想去关心她终身大事的可爱。我记得上半学期我做过几次冷门歌专题，每次的目标啊都是静琪没听过就好了。现在想想，敢对师兄这么说话，肯定是因为师兄人太好了。我们一个组啊，都特别想我们琪琪，希望琪琪在浙大照顾好身体，回来我们一起吃火锅啊。最后就是拉我进组的小白，我和小白是在老乡会上认识的，那时候我玩游戏输了，唱了一首《青春修炼手册》，之后小白就来加我了。我去了广播台，面试了放肆组，小白就跑来和我聊天。从那时候我就是放肆的人了。后来啊，还发现他的家人居然认识我的家人，真是缘妙不可言。小白是一个很可爱的师姐，我老说可爱真的是词穷，不过小白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喜欢的就说喜欢，不喜欢就说不喜欢，我最喜欢他这一点。小白曾和我说觉得很幸运能从法大这么多人中跳到我们四个进入放肆，其实我觉得加入放肆也是我们的幸运，毕竟你们是这么好这么好的一群师兄师姐。话说着说着就刹不住车了，还是继续听歌吧。这学期我在广播台最骄傲的一件事，就是招到了豆包、杜西、Groceries 和长安这四个小孩。这学期广播台的面试格外困难，各个组都在为小孩的事发愁，所以能招到你们四个真的是非常幸运的事情。豆包复试之后是我出去聊的，刚开始做节目也是我在带。说来啊，很巧，豆包寝室我在刷寝的时候就认识了一大半，最后发现一个寝居然有一半的人和我的部门是重合的，真是缘分呐。豆包播音的时候状态特别好，希望你以后能多听听各种各样的歌，让你的节目更加出色。杜西就是我成功截胡的小孩一号了，记得杜西刚刚面试的时候，他一念我们的标头我就觉得感觉对了，幸好我冲出去问了你喜欢听的歌，不然错过了就要把肠子都悔青了。杜西的进步听说特别大，这学期我还没导过你的直播，期待你以后的节目。 Groceries 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一个长得特别好看的小姐姐，而这都来自小白和 Candy 的转述，实际见到发现真的是很漂亮呀。 我很喜欢你喜欢爵士，喜欢你直播的声音。虽然之前有点严肃地和你说了选歌的问题，但是要相信我是真的很喜欢你。成班很辛苦，希望放肆成为你的港湾吧。最后是我们的长安，我呀因为截胡了长安，这个学期老被坎迪表扬。长安可以说是完全被我截下来的小孩了，这样阴差阳错地来到放肆，安安也给了我们很多惊喜。我很感谢你，4.0的活跃度那么高，绝对少不了你的一份。长安的节目越做越好，在台里的积极性大家也都看得见。那就祝昨天过生日的长安同学生日快乐，明年你生日我一定努力给你唱一首打雷姐的歌。转过来说歌啊，马叔的歌是我在放肆的一年内喜欢上的，总之就是特别甜。那我就把这首甜滋滋的 Living in the Moment 送给我们的小孩，一起听歌吧。这个套路啊，接下来应该说我对面可爱的三个人了。不过翻车是不会按套路出牌的，他们仨就再等等吧。要说广播台不得不提到的就是歌手大赛了，因为歌手大赛给我带来的回忆实在是太多太多了。说来很惭愧，连续2年我都没有作为工作人员参加比赛，还给自己台里的人添了不少麻烦。在此真的很感谢，很感谢广播台的每一个人对歌手大赛的付出。 请不要说， 连续2年作为选手参加比赛，这种又是选手又勉强算是工作人员的感觉真的很奇妙。作为选手的我，因为歌手大赛认识了法大唱歌最厉害的那群人，像是奥姐、子姐、大哥、程前师兄等等，他们都是很好很厉害的人。我也算是接触到了法大神秘的歌手圈，还成为了很多师兄师姐的迷妹。在此很感谢土豆，他在我们名商迎新的时候带我们班，我那时候在班里唱歌，唱完他就过来握住我的手跟我说，让我一定要参加歌手大赛。多亏了他，我真的报名了。然后就遇到了金牌经纪人雨晴师姐、雅洁小姐姐和姚一小姐姐，他们又贴心又漂亮，人都特别好，我就很开心能遇到他们带我。偷偷告诉大家啊，经纪人小姐姐们得到了我们选手之间的一致好评。而勉强算是工作人员的我，在参赛的同时知道了我们办下歌手大赛是多么不容易，各个组都面对着各种各样的困难。这段时间大家都牺牲了自己的课余甚至非课余时间来筹办这场广播台的盛会，我觉得大家聚在一起办歌手大赛的感觉特别好。虽然遇到了很多让人烦躁的事，但是大家心里充满着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把比赛办到最好的信念。我有时候想，广播歌手大赛对于广播台的人来说是情怀大于活动吧。 现在正在播放的这首《我很愉快》出自孙燕姿的新专辑。其实是因为这次比赛我才喜欢上孙燕姿的，可能是因为我是放肆罗燕姿吧。两年比赛都能唱到决赛的第二轮，可能像我一样的人并不多，大概我是被上天眷顾着。说遗憾呢，这次还是有的，没能为我台赢下一个名次，实在是很可惜。希望吧，希望有机会还能在歌手大赛上唱歌，到时候我唱的每一首歌都是献给广播台的。继续听歌，我很愉快。四个好甜呐、啊！我觉得这肯定是因为你们几个都是小天使，就都是一群小机灵，所以我们才会这么好呀。先说我们唯一的男孩子云天吧，3.5.1这个群最开始是云天拉的，目的是找人和他换班。云天和我是放肆脱稿二人组，总是赶在播稿之前写完稿子。我后来想想，我们四个人的感情可能就是在换班开始变好的。云天其实啊是一个特别靠谱的戏精，他是我们四个里 free talk 最会笑的那个，只要给他写哈哈，他就能真的笑出声来。他也是办活动出去吃饭的时候最靠谱的那个，叫他去买水啥的他从来不含糊。云天虽然选歌依靠网易云，但是遇到大事的时候我们都能安心的依靠他，像是开学招新的时候就是云天出马帮我们组定下的名单，有云天在我们真的特别安心。然后就是我们组年纪最小的东东，东东是我的选歌金牌指导，也就是我的东尼老师。东东人很可爱，还很靠谱，我和他有特别多重合的好友，他会帮我转别的部门的推送，他会帮我认真的挑比赛唱什么歌给我提建议，真的是暖宝宝本宝。东东的听歌品味特别出众，我感觉他的曲库大得能包下整个世界。因为他，我一个从来不听韩语歌的人也开始去尝试听听看了，所以在此强烈安利大家都去听听东东的节目。东明老师的素谱啊其实特别严重，平时说话我们都忍不住模仿他，但是上节目的时候他总是状态最好的那个，普通话贼拉标准。希望东尼老师以后还能给我挑歌，我们相互安利，从此翻车和东尼幸福的生活下去。最后就是我们的大甜心 Candy 是我觉得我们组里声音最可爱的那个，听她的声音就特别治愈，感觉来了一个心灵马杀鸡。 Candy 两年都是选手组的，所以我们俩总会互相交换情报什么的，换着换着啊就特别熟。 Candy 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她很为别人着想，喜欢的东西就会表达出来。我想我觉得歌手大赛很好看，很大程度上是受 Candy 的影响，他让我感觉到真的有很多人这么关心歌手大赛，也让我觉得这个比赛真的很有趣。前两天我听了 Candy 告别期直播，我的心都被他甜化了，他是3.5.1的甜心，我真的很爱他。这三个人呢，在昨天晚上的歌手大赛上给我准备了惊喜，一人给我买了一束花还不告诉我，世界上怎么有这么可爱的人呢。后来想想东东差点说漏嘴， Candy 还问我唱歌中途有没有间奏，就很尬的尬过去了，还是云天的演技最好。你们一给我送花，这不就逼着我把我的心全部回礼给你们吗？这首 With You 来自一支充满正能量的乐队柚子。我想说啊，我真是三生有幸遇到你们三个，我们成了16级的放肆音乐组，和你们在一起我确实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我真的很爱你们，让我们一起听歌吧。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 Lad Wimps， 我在告别期之前做的最后一期节目是安利的乐队。去年这时候恰好是现在大四的大佬们退台的时候，转眼间又是一个冬天到来，又到了告别的时候。仔细算了算，这是我自己写稿子的第30期节目，前前后后算上标头，我大概给大家安利了快200首歌，写了快70000字的稿子。这真是我在进台之前从没想过的事。一年的主播生涯，我不知道听了几百首歌，新认识了很多歌手，吃下了一肚子安利。我还有很多没做的事情，还有没推荐的歌，还没和良久丫丫做过双人节目，没有和 Candy 来一次 free talk， 还没有夸过组。好在我应该和每个师兄师姐都说过一两句话，好在我在这个学期和我们这一级的人都逐渐熟了起来，好在我只是主播告别期。可是转念一想，我们的爸爸妈妈们，他们马上就是真的要离开主楼301了，真的很舍不得。广播台的师兄师姐都是最温柔的，他们没有架子，人都贼好，全部笑眯眯的。昨晚吃饭的时候我在想，这样的事情可能没有第二次了吧。好不容易，好不容易我这个不认脸的人把师兄师姐的艺名和脸都对上了，本名也都快对上了，结果你们就要离开了。说起艺名啊，好像还没有一期上传了的节目解释了我艺名的由来。这个名字其实是来自一种深海鱼单车鱼，坊间有很多关于这种鱼的传说，譬如这种鱼很笨，总是因为奇奇怪怪的原因就死掉了。我觉得这特别可爱，就在起名的时候借用，为了好念就简称翻车，是不是很有趣呢？翻车本人的本名啊是非常男性化的，于是台里的师兄师姐，还有我们放肆的师兄师姐，甚至是同级的主播，都一度以为我是男。 老公，我们周末要。